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的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节目呢，照例要提醒大家，您不只可以在广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一直播以及微博账号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然后今儿呢咱们也是哈，周五照例来说，一般我们会在这个周五排一个电视剧方面的榜单哈，然后这个马上同学们就要开学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跟排的这个榜单其实跟开学也不无关系哈。 关系在哪儿呢？ 关系在就是我觉得以前啊，你想想你为什么特别想去开学呢？ 因为有女同学可以看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没了。 我的天哪。我觉得没 可以吸收知，可以吸收知识吗？ 没有共同语言了，真的。就是我原来特别喜欢开学，是因为上了学，就是开学之后啊，又可以跟同学们玩在一块儿。而玩在一块儿的那个契机呢，就是比如说学校的社团啊、学生会啊，或者是学校一些活动啊，我就觉得挺开心的。你要自己天天在家里面待着，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一些跟同学玩耍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开学。 那不是还是跟女同学一起玩耍吗？ 对，我也是跟女同学一起玩耍。 对。你这么说我确实没有什么话讲了。对，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都非常喜欢跟女同学在一起玩耍，所以校园生活确实啊吸引我们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啊。刚刚呢赵老师也说啊，这个学生会的各种活动啊，各种社团的活动，不知道你参加过什么社团吗？ 其实我基本上都是跟就这个行业有关的，包括话剧啊，然后包括就是舞蹈啊之类的吧，就是没有太参加过体育类的社团。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有关吗？ 有点关系 确实有点关系，都属于这种文艺类的哈。 啊，对，文艺类，泛文艺类的， 对，泛文艺类的这种专业，对。像我也是啊，这个也参加过这个话剧的社团，然后呢，就是可能一些运动队啊会比较多，因为确实，加上最近这个天也比较凉快啊，很多朋友也都开始运动了。其实，运动在大学的我个人感觉啊，因为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因为男生眼里跟女生眼里看可能还是不太一样。我个人啊，就作为一个男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初高中或者说大学的校园当中啊，这个一个男生如果是这个运动队的话，往往哈，不太容易受到女生或者说受到同学们的关注。至少我觉得在国内是这样的，你有这种感觉吗？除非你长得特别帅，那你不参加这个运动队同样也会受到关注，但你参加这个队好像这个大家感觉你知道吧，这个差别并不大。 会吗？我觉得 我感觉会， 至少对我来说应该不会吧。我高中的时候，之前节目里应该讲过，我特别喜欢男生打篮球，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点这个萌动，以及懵懂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生，就他是打篮球的，然后我会带上我的闺蜜，我们天天从篮球场旁边瞎转悠，就是没什么事儿在那儿这个转来转去的呀，有的时候看一下那个身影，就觉得长相怎么样先不说哈，但是男生就是打球的时候，或者说参加运动队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那种身姿啊，还有就整个那个感觉还是挺吸引人的。 嗯，比如说我哈， 你不要把手伸向你啊。 参加过各式各，我必须要指导我自己，因为真是参加过各式各样的运动，但是很可惜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吧，产生了这种感觉，就是并没有受到太多。 就是因为你没有被关注，你就说男生们都没有被关注到，你这不合逻辑嘛。 确实啊，我记得这方面确实自我反省，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啊。但确实很多的这个运动队的故事啊，都是大家在这个校园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值得非常留存久的这种回忆。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就跟大家其实聊的是跟这个校园的运动的各个运动队相关的。 对， 因为正好最近呢也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在开始热播，对吧？是关于这个运动题材，但是它的这个运动的类型相对来讲在国内还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啊，是这个棒球，对吧？ 垒球 啊，棒垒球， 就类似这种吧，就棒球队，还有什么打垒球，反正就是这种，咱们可能在这个咱们说有一些美式，就美国的校园文化当中非常流行的，但其实，在咱们的校园文化当中，并不是很接地气儿的，就反正至少我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学校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队，对吧？ 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多，但是据我所知啊，有些学校有，比如说，我的母校，我们两个人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现在就有这个棒球队。而且成绩还不错， 真的 啊，对，因为这个棒球确实一直到现在，不光是在咱们这个学生阶段，一直到咱们的职业体育的环节啊，像这些棒球啊、橄榄球啊这些运动，在国内的普及程度还不是特别高，因为毕竟东西方的文化它是有差别的，或者说国内跟国外的文化有差别的。比如说橄榄球在美国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运动，像 NFL， 这个联盟的体量啊，可能比后两个加起来还要大啊，但是在国内这个打橄榄球或者看橄榄球人就很少，棒球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个四大联盟之一，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去打，但是棒球在日本特别特别的火，日本有一个比赛叫甲子园，也是特别特别令这个学生 着迷的， 对，非常疯狂的这么一个比赛啊。 对，咱们今天就来排一个榜单啊，关于什么呢？校园体育题材的电视剧。那咱们说到这个体育题材呢，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体育的项目，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接地气儿的程度呢，去给它排了排榜单。我们说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叫做《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并没有把它排在榜单之中哈，因为就是 TFBOYS 哈，就是这波这个童星现在已经长大了哈，就他们来演的这样的一部有点偶像校园剧这样题材的电视剧，咱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哈。虽然我们觉得它不是特别接地气儿，但是我们可以想看看，就是现在的95后的校园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冰球，我要扔掉总决。 乌童是中大的王牌投手，在整个双星市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我告诉你，离开了中家你什么都不是。第二球，我要瞄准明天。 我们早就把乌童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给看穿了。 换手， 只要他做预备的，我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乌童，别投了， 比赛还没结束，再来。 第三球，我要投向属于我们的少年时代。 我自己也怀疑过是否可以打败中间，不过我 现在想明白了，棒球场上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 TFBOYS 的王源啊，刚刚当中看到了他很多的这个镜头，这就是正在热播的这部叫《我们的少年时代》。哎，我觉得刚刚看这个镜头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棒球吧，我自己是由于一次这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是开始看棒球了，而且觉得确实很好玩，然后慢慢有了解。但确实现在在国内，这个了解棒球或者说爱打棒球的朋友还太少，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也挺好的，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这个 TFBOYS 啊，三小只现在的这个喜欢他们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上到这个50后，我的同龄人，下到这个95后、00后， 你的同龄人， 我的同龄人啊，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通过这部剧，大家如果能对这个棒球这项运动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知道这个运动大概是怎么回事，应该在场上怎么去打，它的一些规则，基本这些东西有了解，我觉得对这项运动来讲是好事，是好事。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他们是很多少年。的偶像嘛，就是他们把这部剧拍的这么热血，然后拍的就是特别有青春般的气息哈，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会越来越关注这项运动，其实对于普及一项运动来说绝对是好事儿。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最近正在播，但除了这部剧以外，其实在前几年啊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体育题材的电视剧出现，因为这类可以作为一个，如果我们把电视剧作为一个大门类来看的话，那么这一类电视剧可以作为一个类型化来看待， 对， 就跟它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惯常的这种关于家庭的呀，关于职场的呀，它还是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门类，因为它当中涉及到了很多，因为有运动在，它就有自己的专业性在。 对， 你不能说你拍一个跟这个棒球有关的跟这个篮球有关的剧，然后你当中这个没有打篮球的场景出现啊，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在当中肯定会有篮球的场面出现，所以说这个体育题材的剧还是相对来讲啊比较特别的，这么一个剧的类型当中也出现过很多。今天我们的榜单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校园体育题材的这种电视剧。 咱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部电视剧呢，叫做《旋风少女》。其实这个 那不就是我吗？不对不对，我旋风少男。 嗨。 旋风少男， 对，旋风少男哈，这《旋风少女》这部电视剧应该是现在已经拍了这个续集了哈。就这样一个电视剧呢，其实我觉得它的体育项目挺有意思的，至少之前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叫做元武道。就有点像元气道的那种感觉，是一种搏击式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像跆拳道。然后他就讲了这样的一群在一个跆拳道道馆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哈，就是他们一块儿包括师兄弟之间、师兄妹之间的一些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比赛、关于这项运动本身的一些故事。 这个元武道确实没听说过其实这个原作呢也是这个讲的本来是跆拳道的内容，然后呢就改编成这个改拍成电视剧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剧情更加的丰富，让这个整个的呈现更加的好一些，所以才在这个改编的时候把它改成这种元武道。这个元武道啊，我确实也不太了解，应该是跆拳道的一个分支。 对，就它是类似也是那种搏击的项目，然后靠这个腿部动作的击打，然后去得分的那种。 而且这部剧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旋风少女啊。我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少女，是一个女孩。那么女孩练这种搏击类的项目，确实不多见，确实不多见。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国家优秀的这个跆拳道运动员应该知道陈忠啊，也是获得过奥运会的金牌。虽然有这个奥运冠军在，但是在这个我们平常的时候啊，一说到练这个跆拳道，可能还是男孩比较多。一说一个女孩练跆拳道，我也碰到过，当时就感觉对这个 妹子离他远点， 离他远点，这刮目相看，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因为跆拳道它不同于咱们国家传统的一些，比如像太极啊这种武术，主要是养生的这种。作用啊，跆拳道还是在实战当中会发挥一些作用的。就换句话来讲，你如果面对一个小女孩，你真欺负她了，你觉得她这什么，但是她正好碰巧练过跆拳道，那可能真的是要倒霉了。 我的点是你为什么要欺负她呢？ 我不欺负她，但是难免嘛，这个 就是你就会觉得这种人还是敬而远之吧，是吧？ 敬而远之，就一定要小心相处才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啊，然后再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叫做旋风夫妇啊，我们看到这个字幕上面其实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和女主角哈。 你们记住了， 我都记住了，陈安教练，你放心，你交代的全是我擅长的。 声东击西，哇，炫酷！不可思议了，危险，安阳松柏的这位女选手就要出界了。 是啊， 还好被队友及时救回。 我们一起看一下， 体重先保，我得分。 你居然打我， 小莹，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呀。 安阳松柏唯一的男选手在和陆飞宇对战，小莹， 谁？ 决赛胜出的是安阳松柏斗魂队，你赢了， 赢了。 是奇迹啊，多少年来真是前所未有。观众朋友们，安阳松柏道馆队战胜了卫冕冠军 新松柏道馆队， 最终获得了本届元武道三人挑战赛新加坡站的冠军。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旋风少女的一个比赛的片段哈、啊。其实这个片段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刚才跟这个论论也在交流， 有点意思，确实有点意思。 其实它就是跆拳道的一种，就它的击打方式什么的、跟跆拳道很像、但这项运动其实在我们身边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说这个就是能讲出它很细致的门道哈、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有专业训练馆啊，然后包括这个有专业训练的一些就是内容还有规则的一个项目，对吧？ 没错啊，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啊，也是这个专业性，也是剧组啊，像刚刚赵爽讲的，这个也是一个所重点所想突出的一个方面。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呢，也是请了很多的这个跆拳道的职业运动员，来作为教练，给这些演员来教授他们这个技巧，而且都是经过了一些集中的训练，而且还是为了完整的呈现这个训练的实地的场景啊，也是在这个摄影棚里就实景搭了这么一座专业的训练馆，馆内有所有这个专业练这项运动所有可以用到的这个专业的器械，包括这个沙袋呀、木桩啊、健身器械呀等等的。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地垫，我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地上铺的这个垫子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也都是很厚，也是保证这个演员们不会在这当中受伤啊。而且呢这部剧啊说这个青春的元素是那么主要所突出的，这个演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啊，其中呢有几个演员都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对， 所以说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这个青春的朝气啊， 对 啊、但是同时呢也是因为演员会比较年轻嘛，经验会比较少一些，在这个拍摄上整个的观感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到位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也都是也可以单独来看的。 而且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其实它也是介绍了这个算是跆拳道项目吧、在这个就学生当中的一个普及。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有跆拳道社的，然后那个时候每次 对 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是踢木板，每次都踢木板， 咔一下木板断了，然后发现那个木板其实是被粘起来的， 对，那个木板其实中间是有缝的。我看过他们训练，就是他只要是练的把那个缝给能踢到 就行了， 哎，所以我以为很简单，但是我试了一下是踢不开的，就他还是要有一定的腿部的力道他才能把那个给踢开。但对于学生来说其实这样的一项运动还挺好的，而且我们跆拳道社其实挺多女孩参加的，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跆拳道服很好看。 这个确实女孩玩这项运动啊是很酷的。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片段当中，其实在这个实战的场面当中也有很多女孩在打。哎，看这个女孩做这种动作确实是一种会感觉有一些不一样。我还是很喜欢，如果说一个女孩练这个跆拳道的话，我和 你不是走跑远点吗？ 不是，就是在平常啊， 然后回来是吗？ 万一跟她起冲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得跑得快一点。但是平时我其实对女孩练这种东西啊还是非常有好感的，就是会感觉这个气质会有一些跟不做运动的女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真的，请问你对什么没有好感呢？ 我对于真的啊，我说实话，如果一个女孩完全一点运动都不做的话，我可能对这个女孩不会特别有好感。就是说我会有好感的女孩还是会接触一些这个运动，比如说因为跆拳道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剧里叫做这个元武道啊， 对， 这种运动还是很特殊的，跟比如说因为女孩现在可能跑步的也很多，比如说打打这个羽毛球的也很多，但是这种运动呢它跟跆拳道还是区别还是比较大的。跆拳道它是一个对抗性非常非常强的运动，就是换句话来讲，你必须跟人去打，必须有这种身体的，不只是有身体的碰撞，还有直接的这种向对方身体的攻击。就这种运动它跟比如说我们打羽毛球啊，打网球，打乒乓球，或者跑步这种完全没有身体接触的这种完全是两个感觉的这种运动的项目， 对，就是一个是对抗性的， 对， 然后一个是可能考你的耐力还有身体素质的哈，还是两种，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上应该是去年看了一场这个拳击比赛，然后我看到就是有几个女选手在那儿就是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我突然间对女性美有了一种重新的认识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什么？ 拳击还是算了吧。 自由搏击不是拳击。 自由搏击啊，自由搏击还可以，就是 MMA 是吧？ 对对，自由搏击。然后你，而且我就坐在那个网的下面看的哈，所以当时看到那幅场景的时候，还是有一番这个小小的感触。但是我自己就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天天去练肌肉啊，或者说练那种力量性的那种训练。但我很喜欢技巧型的那种运动， 比如说什么体操？ 嗨， 你所谓的技巧性是什么技巧性的？那不就是体操吗？ 就是、不需要，体操。对，我喜欢看， 喜欢看。 我自己练是没戏了。 自己练肯定是没戏了，这点我也知道。 对，咱们今儿就聊一聊这个在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些体育项目哈，有一些呢其实挺接地气儿的，主要不是说他拍的接地气儿，拍的 是这项目本身的比较接地气儿。 对，而且能让我们想起来在原来自己上学的时候的一些事儿， 对 吧？ 对，其实说到这个接地气儿呢，就是刚刚我们放完这个片段的时候，我们还说这个，其实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跆拳道社也是有很多的，包括现在。在这个我走在大街上看啊，就光我们家附近那个所谓的跆拳道馆、跆拳道武馆、跆拳道会馆就有特别特别多，至少有三家，在方圆2公里的范围之内至少有三家，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店开了这么多，他肯定是有这么多的人流会去学，所以他店才会开这么多。就是现在不管是这个成年的朋友，但是我相信更多是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练这种跆拳道这种东西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搏击类的东西啊，这种对抗性比较强的，对于一个小孩人格的塑造确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接触这种面对面跟这种直面的这种竞争，包括这个如果参加一些比赛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氛围会对成长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以后上大学的时候，你如果在人前做演讲啊，做发言呀，你可能这种可能很多以前没有这种经验的朋友他会比较紧张，但是有过这种比赛经验或者有过这种正对面的抗打击的这种实战的经验的人，他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他这个性格里啊从小会注入一些比较这个坚硬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对小孩的成长 台下谁不听我的，我一脚给你踢飞了，是这么个逻辑是吗？ 不，这个我觉得还是太狂躁了。但是我就是说，对于人性格的这种塑造跟培养来讲，我觉得小的时候有过一些这样的训练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啊，愿意把小孩去送到这个跆拳道馆来练，让他们可能也不是为了以后说啊拿奥运冠军去，或我要凭这行吃饭。 只是当做从小对于性格的这么一个打磨。我觉得这种运动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嗯、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年轻人其实挺幸福的、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想学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武术啊、嗯、或跆拳道， 没条件哈， 没条件，而且那时候我不是特喜欢武侠小说嘛、嗯、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你想干嘛？你可以去武当山练练飞檐走地。 哎，我都不知道有武当山这回事儿、啊、哈、嗯，所以我小时候就找了一个类似那种就是私人教练开的一个小的武术馆。嗯，但因为我去学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是初二还是初三了、嗯、然后这小武术馆里面好多的小孩都是差不多六七岁七八岁， 然后天天背着他摁在他们那儿打。 对，然后他们就天天在那儿练那种基本功什么的。我就看了两天，后来我觉得还是太不适合了，就当时就没有说像我们现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条件这么好的还有专业设备的那种跆拳道馆啊或者什么的、嗯、那个时候很少。嗯，一直到我差不多到高中的时候才慢慢的跆拳道社团啊什么的才开始有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体育运动来说的话、嗯、真的是还挺好的。我那时候还想练剑 啊，击剑是吗？ 就是我想练剑道 啊，剑道啊，剑道、啊、 然后我还尝试着去练剑花啊什么的，但都没有专业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学生们哈非常幸福的。 那你觉得啊，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假如你以后自己有小孩的话、嗯、你如果想把他送出去练一项运动，嗯啊，你会选择什么样运动让他练？ 男孩还是女孩了？ 男孩。 男孩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选择这种运动，还是应该让他跑起来。 跑起来， 对，嗯，就是跑起来，就是我们下面这个运动、嗯、对， 是什么运动？ 下面这部影片呢我们要介绍的叫做篮球火、哎、 篮球火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部关于这个篮球题材的这个运动啊、嗯、其实篮球题材的这个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电影也好还是这个动漫作品也好啊，动画作品都有很多。那这部篮球火呢也是近几年涌现出的一部这个比较代表性的。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这个片段来看一下，哎，这部剧关于这个校园篮球它是怎么来描写的。嗯，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这是出现的先发五虎，前山羊队当家后卫，球场上的阿巴罗密欧也是这场世界之战的控球后卫贾登。再来这位是前成林队的得分后卫神射手王帝。另外就是街头篮球的悍将，号称史前巨人中锋高丽亚。好，接下来这位呢是啊，抱歉啊，从未曝光过，所以啊，对于他的这些资料我们一无所知。不过呢，我可以知道他是个全方位的大前锋吴吉威。另外各位观众，相信你们的眼睛，虽然他换了名字，但是在三年前他曾经缔造过无数篮球场上的记录，成为地表上的最强篮球员，无双窦尔文、西门尊，现在大家可以叫他叫做 吴吉威。 那不是向阳队的贾登跟成林的那个剑嘴男王进吗？ 连巨人哥利亚都来了，再加上吴吉尊、吴吉威，这根本是 NBA 级的球队嘛。 更可怕的是他们每一个都对我们的打法了如指掌。 厉害了吧？ 厉害了！ 就是他们都带 NBA 级别的球队了，这个飞起来了。 对、嗯，其实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如果说就是自己有孩子的话，特别想让他去做一些像篮球和足球这样的运动。嗯，因为他是有协作性的，就是我觉得男孩的包容性一定要非常的强。嗯、而像跆拳道这样的一些运动，就虽然他有对抗性，嗯、但如果说，他都是单独作战的嘛，他、嗯、不是团队作战的嘛。我觉得对于一个男孩来说，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篮球队的朋友，有一些足球队的朋友，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反正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嗯， 对，就因为这个团队运动啊，因为势必就会造就人有这些团队的精神、嗯、啊，尤其是如果去到一个相对专业的团队里边去经过练习的话，那么你从小教练就会告诉你一定要懂得这跟人去配合。 对 啊、包括以后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走向这个大学啊，或者说走向工作的岗位，这个与人协作的精神如果是在这个队里边真正提过的话，那么这个协作精神会很强。 对 啊，所以今天 的包容性很强。 没错没错没错、嗯、这也是团队运动它 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就是相对于这种单人的运动啊、 嗯、 团队运动，就是感觉不管是从这个观赏性还是从我们自身去参与、 嗯、 这个感觉还都是不一样的。 对、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最开始介绍的那种跆拳道的运动，它可能最后就是形成的心里面潜台词是你看怎么样，我很帅，我很厉害。 对， 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成长当中的男孩来说，他更多的是需要你看我们团队很厉害，我们很厉害。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就是更好一点、 嗯、 不过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在大学校园当中或者说在高中校园当中一些比较普及的运动项目，然后推荐几部这样的电视剧哈。 嗯，我们先进一小段的这个片花啊，稍后咱们马上回来继续来聊关于那些校园题材的电视剧，咱们稍后见。 嗯，对，大家也通过一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17:31了，再次回到我们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嗯，今天我们拍一榜单哈，跟体育有关，但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学生时代的一些体育项目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些电视剧哈。 嗯，因为学生时代也是我们跟体育接触最紧密的时候，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 对，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学生时代你从事这些体育项目，就是你并不是为了从事它的这个专业， 嗯、 就真的是你的一个 爱好。 对，爱好、嗯、或者说你课余时间的一个项目。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回忆起自己跟这些运动项目啊，或者说自己难忘的这些赛场上的经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学生时代，反正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的、 嗯、对， 在毕业之后呢可能也会去玩，但是相对的时间会少很多、 嗯、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前几天我跟我几个朋友还聊这个问题呢、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发现咱们现在玩的这些运动啊越来越养生了、 哦、 就是最开始小时候喜欢玩的呢都是踢足球，我们小时候踢球踢的特别多、 嗯、 然后篮球我虽然不打，但是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在打。 嗯， 啊，小时候喜欢都是这种比较快节奏的， 嗯， 有对抗的啊，这种对抗性非常强的非常激烈的运动。现在看我们玩的都是什么呢？羽毛球， 嗯， 啊，跑步都是这种，完全就是你别来碰我啊，你别来碰我。说这运动，只要双方身体不接触啊，你别碰我、 嗯， 我觉得这运动就非常好。包括现在我们去踢足球的时候，也是说，如果啊有碰见说，哎，有谁动作特别大，说冲上来要撞、 嗯， 那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在上学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那撞就撞呗，哎，两个人就怼上那个劲儿了。但现在就是别人撞，哎，我那你就撞吧，你把球拿走吧，我也不要了，就是你千万别碰我就行了，都是这样了。嗯、 对，我你知道我爸爸原来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是有点半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踢的挺好的哈、 嗯， 就已经踢到就是类似那种快什么省队啊之类的、嗯。后来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吧，他也是就是约上这些原来年轻的时候这些足球的队友， 嗯、 说我们再来一起回忆一下时光吧。好， 嗯、 结果这个球。 球一上场，他一上场，可能也就不到几分钟就整个人趴在了草地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运动也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有那个体力的时候才能去玩。 对， 等真的就是到了一定的，也不是说年纪，就是说你的体力到了另外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再从事这么对抗，也不是对抗，就这种需要非常强大的体力的这样一些运动了。 嗯，没错啊，像这个篮球、足球都是这样的。 嗯， 我们在这片花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运动啊，就更是这样，需要年轻的时候来打。 篮球火， 就是、篮球火啊！这部剧呢，我们看到他的演员的阵容啊，还是非常的强大的。比如说这个罗志祥啊，像这个言承旭， 对 啊，都是当年有名的，当年也可以算是小鲜肉了， 偶像剧集的这个、就是剧 偶像剧的常客、啊、 对 剧霸 常客 啊， 就一看到他们出现绝对是偶像剧，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 对、而且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片段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这部剧拍的还是很浮夸的， 哎， 出场的姿势都是这个篮球场上五个队员啊站一排咵、就出来，然后镜头这个推拉摇移啊，显示五个人非常厉害的样子、然后不只是在场上会这个双方有对抗，在场下大家也会平常就聊，哎呀，你看他们队太厉害了，还有这个可以说是 NBA 级别的这个球队啊，有很多打得非常专业、非常好的人全都在打，整个的这个剧给人感觉很浮夸的。但是青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挺浮夸的。其实， 对， 我们如果在小时候看到这部剧，哇，说啊，这么几个帅的男的去，好帅 啊， 去打，就会觉得虽然知道很浮夸，但是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对，而且就是其实这个剧整个都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我还找了另外一个片段哈、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个片段，咱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干什么？动起来啊！一起来嘛，好不好？ 预备！ 当绝对无敌的传说， 把灯关掉，谢， 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我们为对方默不够的 get back。And he keeps on dropping, choosing threes by the second, and the crowd is rocking, so they knock him. 哎，我们看就是本来呢，比如说我们说热身运动都是一二三三二三四是吧？然后你看这部剧当中，为了这个偶像元素这个更浓一点哈、就直接把这个就他们热身运动变成了一段 hip hop。是吧、 对， 这显得非常的这个热血， 嘻哈都出来了。 对、其实这个剧有很多人也就反面评价哈，也说拍的有点太夸张了、好多打篮球的时候飞到天上好几分钟，就跟武侠片似的都不下来。然后直接拿那个就把着那个篮筐把那个篮给扣进去的。就觉得有点浮夸。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看这种青春题材的剧，它不浮夸一点的话，感觉也挺不到位的。 对，没错。 是不是？ 因为这个要说到浮夸啊，我觉得这部剧如果跟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篮球题材的这个作品比的话，那它的浮夸程度还是太低了。就是灌篮高手 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灌篮高手的浮夸程度，就是说一个球投出去之后，然后进入回忆，一回忆段两集、然后两集一切回来，这个球还在天空飞 呢，然后还没有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对吧？ 对，很浮夸。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动漫作品啊，动漫动画作品，所以这个可能浮夸起来大家还可能比较接受一点。但是这个电视剧如果这么浮夸的话，大家可能接受起来会比较难。但其实说《灌篮高手》这部动漫作品还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关于体育题材的这么一部作品。其实在很多后续的啊，包括这部《篮球火》当中的一些情节、或者一些这个套路啊，也都是跟《灌篮高手》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影子在里面。 对， 然后后边很多的这种剧都跟《灌篮高手》其实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借鉴呀、模仿的这种关系在里面，因为它确实是太经典了。很多人都是看了这部动画片之后爱上篮球这项运动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应该参加一些体育项目，就是我觉得这种合作型的这种体育项目啊，其实在参加一些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竞技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有一种挺想赢的心态。 对， 但我觉得一直赢其实不是好事儿。就是如果你在 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几次遗憾，然后经历过几次就是协作之后没有成功这样的一些事儿，其实对于就将来你的抗击打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我觉得体育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锻炼的一个项目，它跟考试不一样，因为考试你是自己作战，就你自己看完之后说就考得好考得不好你伤心一下就结束了。但很多体育比赛项目是你真的是跟这个同学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你觉得你的一个小失误有可能会给你全队带来一些困扰的时候，你的团队的协作能力，然后包括你的抗击打能力，还有整个的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面相处的能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嗯， 所以我觉得学生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哇，你把这个完全的总结升华出来了对吧？ 那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嗯， 对，就是之前也有人说这个想让小孩就学习嘛，就别少玩篮球啊足球啊之类这些事儿。嗯，我就觉得其实玩这些运动真的是应该的。 嗯， 就是只要他能分配好这个玩的时间跟学习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说每天坐在那儿去学习。 嗯， 啊，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没有孩子人的想法吗？ 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可能你的想法也不会变。 对 对，因为这个还是分年代嘛。 嗯， 可能这个咱们父母那一辈儿啊，他们的这个在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念当中还是学习第一。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其他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但可能比如说咱们这一代人， 嗯， 80-90后这一代人去当这个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也会有变化的。 对， 比如说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玩过，知道它好玩，也知道它确实对整个的人格塑造有帮助，我还是会支持孩子玩的。 嗯， 而且这个我前几天啊还看到一个帖子，是马云在一堂这个他的演讲上面讲说，未来30年如果你的小孩不会一些体育或者文艺方面的技能的话，你30年之后你的孩子会没工作的。 嗯， 也是说现在其实这个社会其实是更多元的。 对， 我们其实干每一行都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你小时候成绩好就够了。 嗯， 需要各方面，你会点画画啊，会点唱歌啊，会点音乐呀，然后就所谓我们这种琴棋书画加上这种运动的东西，你如果都能会一点的话，不光是从性格的塑造上来讲，你所掌握的这个技能能够以后帮你融入工作单位，就按最白的话来讲，你找工作都会好找很多。 对，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最后一项运动也是一个团队运动的啊。 嗯， 这个也是大家伙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运动项目。 嗯， 那么在校园当中这个运动项目这个可以被玩成什么样呢？咱们来看一看哈。 嗯， 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旋风十一人》。 足球比赛是技战术的较量，是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的比赛方案。这帮小子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唯一可以提升整支球队实力的突破口就是体能。 我就是从小特别钦佩那种通过自己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解释就是眼睛，我看你就喜欢他。 我要是喜欢他，我出门我就打不了车，我上飞机我就上不了座。 哎，给我站住！ 穆奇他就是不靠谱，你别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我等不起了。 我喜欢你，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警告过你，不要过来再纠缠我哥哥。你爸爸把我爸爸害了，还想继续害我哥哥吗？ 想当年你老爸多了不起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就是你爸作孽的报应。 我警告你，不要再说我爸了。 难道不是吗？秦明浩，是男人来讲真格的，别在那假装冷酷和冒血。你以为只有和谈恋爱一样？如果是你男朋友没几天就移情别恋了，那很正常。但如果是一个男人，他爱上了足球，那就是一辈子的事。 一起踢球是咱俩的梦想啊！ 是，可现在我在这个球队踢得不开心。 你凭什么说我父亲？凭什么说我拜金啊？ 你不拜金，你傍什么大伙啊？ 那人是我爸。 爸， 在这个房间里，我不是什么集团的董事，我只是朵朵的母亲。我希望你为了朵朵的幸福跟他分手。 为了咱们前进少年足球培训机构，出卖色相，深入敌后，夺取场地。 你来我们学校当足球教练，原来是有目的的，怪不得你贴着封面呢。 这是一部由胡歌主演的电视剧啊，叫做《旋风十一人》。 对，就刚才给大家伙看了一些，就是它里边的这种爱恨情仇的纠葛哈、啊。就是说、首先他们是一个学校的足球队，然后胡歌呢跟这个江疏影扮演的角色呢都是，哎。刚才这个导播老师说话哈、我完全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这个刚才呢看的这个剧呢，其实是说的是一个校园当中的一个足球队哈，然后他呢一共是有这么一些一群的孩子，然后想去学足球，而且呢为了这个足球的梦想去努力哈。然后这胡歌还有这个江疏影扮演的这角色呢，就是算是他们的带队老师。然后在这个其中呢还发生了很多互相之间的一些故事，比如说这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桥段哈、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老师说你们必须得学习、你们不要再去踢球了、然后有一些老师就说啊，他们就是为了梦想，为了什么的。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拉拉队，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校园体育项目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戏码哈。 对，其实这个剧啊，刚刚赵爽把这个剧情大概给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当中有一点，有一个这个设定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胡歌呢，他是作为这个一个球队的主教练，但是他带的这个队呢是说一支连这个小学生的队都踢不赢的中学生的队，就是非常弱的这么一支足球队。 嗯 啊，但是呢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人格方面的魅力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技战术方面的一些素养，重新把这个队打造成为了一支也不能说是顶尖的球队，但是比之前的这个水平要提高很多，是讲说这过程当中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业余足球队啊，因为我从小踢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在这上这个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也都是这个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学生的代表队啊。我当时就觉得哎呦，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挺厉害的，但碰上一个比你强很多的队，你就觉得自己不堪一击。 对， 然后呢你就会想尽办法去说哎呦，我当时怎么能赢。真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我是在清华附中上的，清华附中呢也是一个体育的传统校，当时我们那一届的足球队水平特别特别的强，然后我们每个班当时的足球氛围特别好，几乎每个中午啊都会有两个班之间在操场上约比赛，然后我们班那时候就约的特别疯狂，大概一周五天上课，有三天我们中午都会找别的班去约一场球踢，就那种还相当正规的比赛，有裁判，找老师来当裁判，然后分上下半场有时间的，然后两个队来这么踢。当时呢就有一个班，最开始我觉得我们班已经非常强了，然后后来就碰见一个班把我们班踢得特别特别惨，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天到晚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当然这样也不提倡啊，但是确实现实情况是那样，上课都不上，完全不上，也不是不上， 没心思， 就人在那儿，对，但是我们讨论的事儿就是哎，咱们下一场怎么踢能把他们给踢赢了呢，就很长的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心思全都花在这上边。然后过了几年，大概在高三了，已经快毕业的时候，又跟他们班踢了一场，那场是势均力敌，我印象特别深，是打2-2平，没有赢也没有输，但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班这个队伍喜欢踢球这几个人当中的这种进步啊，是全能感受到的。我觉得回想起来这一段的时候，虽然最后也没有踢赢那个队，但是这个过程大家一块儿努力的这个过程，是校园时代特别特别好的一份回忆。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对于很多的学生时代的同学来说，我觉得这种协作了之后的那种感情就有点像战友。就是我因为没有参加过足球队哈，但是我原来在高中的时候参加话剧社，我们当年也是就是说因为每天要一块排练嘛，然后也要一块出去比赛呀、什么的，所以当时就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跟情谊。直到现在，包括这个我们经常请到的节目嘉宾啊，然后有一些还都是我当年在高中时代话剧社时代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觉得志同道合，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挺难得的，就是你觉得你们在一块儿是有话可以聊的，然后你们是可以共同做一件事儿的，而且其实很难得的是你们长时间在一起相处，然后还能保持很好的友情，保持很好的关系，其实这种磨合我觉得对于就是日后啊在这个职场上面去磨合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而且还能交到一帮非常好的朋友。我现在也回忆了一下我目前身边跟我一起从小玩 玩到大，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一直到现在，还会有很紧密联系的朋友啊，基本都是我们一块儿会去共同参加一个体育的项目会比较多的。像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也老聊，就我们现在对于这些运动啊，不管是足球啊、篮球啊、跆拳道，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包括我们说的棒球，虽然我们都没有打过，包括羽毛球啊、跑步啊这些运动，我们对它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对于我们来讲的意义，这就是像一条纽带一样， 对 啊，就是能把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然后有些人当中也经历了出国呀、去留学呀，有很多年，然后又回来，包括有的人现在已经不在北京工作了，在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我们平常关系还会非常好，平常在群里边也会经常会聊天，包括只要一见面的时候，都会比如说大家再约一场球打，啊，这种情况会非常多，就是运动，我觉得它，一个发挥的意义啊，存在的意义，存在的概念就在于啥，它就像一条纽带一样，能把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通过这项运动联系在一起。大家可能本来一开始并不认识，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上初高中的时候认识新朋友，几乎所有的新朋友的认识，除了女生以外啊，男生朋友的认识全都在球场上，就是两个人本来根本就完全不认识，但是一放学，哎，去球场上踢会儿球，大家在一个场地里边，共同在一个队里边踢过，有过交流之后，哎，就认识了，而且后来有的还发展成了这个非常好的朋友。 对， 就是我觉得运动能在校园里边发生这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好， 对， 很奇妙的，还是。 说回这部剧哈，《旋风十一人》，其实呢，他在拍这个足球项目的时候，也是让很多的学生看了之后，觉得我应该从事一下这样的体育项目哈。但当然，他也有一些弊端。刚才我们为什么就是给大家多看了一会儿，就说这样的一部剧当中呢，他会有一些这个比较， 狗血的情感， 比较狗血的情节，比如说又有那种什么财团的女儿啊，然后这个又有非常腹黑的什么什么人在后面捣乱呐、啊。然后当然还有这个神秘教练啊之类的哈，就这样的一些角色在里面。当然这是一部电视剧，而且是一部偶像剧哈。其中呢增添一些这个偶像剧的元素肯定还是可以的。其实后面还有啊，因为刚才时间不够了，也没把视频给大家放完。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元素呢是这部剧当中加的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狗血，但是当他把这些狗血的元素放到了这个剧情当中的时候，就你觉得还可以。 就换句话来讲吧，因为你如果不加入这些偶像剧当中一些相对狗血的桥段，你每一集全都让人看踢球的话，那可能大家看起来兴致也不会太大。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狗血情节跟这个运动本身来讲的关系，应该是说大家希望能看到一些这个惯常的冲突，比如说财团的女儿啊这些情感戏码上的冲突，大家是愿意看这些的。看这些呢，你会觉得看起来之后发现这是一部讲足球的剧，大家看其实这项运动也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对这样运动来讲啊，也是好事，因为一部剧嘛，它毕竟要满足多方面的，考虑到方方面面观众的感受才可以的。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放出今天的榜单了哈。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伙排了一下校园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哈。九八二活力榜之校园体育题材电视剧接地气儿程度排行榜，第三名《旋风少女》。作为一部讲元武道题材的青春电视剧，这项体育运动似乎离我们的校园大众运动并不是很近，但是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参加这项体育赛事的时候，坚持奋斗、公平竞争、相互勉励的故事，着实让人觉得还是有几分接地气儿，很像当年我们在学校参加的跆拳道社、羽毛球社以及种种。 多少年来真是前所未有，观众朋友们，安阳松柏道馆队战胜了卫冕冠军 新松柏道馆队， 最终获得了本届元武道三人挑战赛新加坡站的 冠军。 第二名，篮球火。这部剧是一部偶像剧，一群喜欢篮球的学霸在校园里如偶像般的神奇存在，打比赛同学情谊被人不理解，这些都在我们的校园中真实发生过。当年打篮球的少年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呢？不过也因为这是一部偶像剧，一言不合就尬舞，偶尔再来个街头火拼，这个就有点不那么让人能联想到普通的学校了。 那不是向阳队的贾登跟陈林的那个剑嘴男王进吗？ 连巨人哥利亚都来了，再加上吴奇尊、吴奇威，这根本是 NBA 级的球队嘛。 更可怕的是，他们每一个都对我们的打法了如指掌。 第一名，旋风十一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青春校园题材的体育电视剧都要以旋风来取名字，可能这样才够青春够热血。这是讲一群校园足球爱好的少年的电视剧，让很多人联想起了自己的校园时光。啦啦队、老师怕影响学习，种种场景似乎在我们的高中生活中都出现过。虽然电视剧中不乏财团的女儿、神秘教练等偶像剧惯有的角色，但是从剧情的接地气程度来说，还是可以榜上有名的。 我打不了车，我上飞机我就上不了座。 穆奇他就是不靠谱，你别被他的外表所迷惑。 我名字已经不小了，我等不起了。 我喜欢你，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警告过你，不要过来再纠缠我哥哥。你爸爸把我爸爸害了，还想继续害我哥哥吗？ 想当年你老爸多了不起啊！你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就是你爸作孽的报应。 我警告你，不要再说我爸了。 好了，那今天的榜单呢也差不多跟大家伙说完了哈。其实看到这些青春热血的电视剧，我们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嗯，没错啊，也是唤起了我对于一些就校园当中啊自己那些运动经历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有这个大学生的朋友或者初高中的朋友的话，真的听我一句劝，在大学的时候能玩的时候就一定要跟朋友去好好的玩这些运动。因为等到这个工作之后啊，像我们已经50多岁这个岁数的时候，在小孩已经玩不动了。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希望这个你60岁的时候能玩得动哈。 嗯，继续努力。 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 啊，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